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 大家听紧嘅系 www.reagasin.com.hk 一个追求连线嘅网络媒体，我系哥 Seven。 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喂，好啦好啦，翻嚟呢个第三节嘅足球频道啊！ 喂， 等咗咁耐，因为大家都要睇睇啲等等等等啊嘛。 唔系，但系礼拜二有人要你点讲？ 唔系，读晒啲嘢先逐样嚟。OK， 哇，好鬼多嘢。第一咧就啊，先讲咗读埋先啦。阿 EB 先啦 ，EB 留咁多嘢，咁佢就话咧屈福特教练嗰单嘢都要讲下。苏拿辞职，咁啊苏拿就啱啱1-0就0-1啊，主场啊就输咗俾呢个石州三，咁咧就正式辞职。咁啊屈福特咧就已经差唔多连搭，我谂有8-9场波系冇赢过，跌到落去唔知第14、15位噶啦，即系喺英冠。咁呢队波大家对佢有期待，因为上一季系打到去附加赛噶嘛。咁但系我都系嗰句啦，苏拿我系寄予同情嘅，但系呢队波咧就唔抵可怜嘅。OK， 因为佢系乌甸尼斯呢个二队嚟噶嘛，咁啊。成隊意甲嘅，咁啊申請翻嚟，咁啊蘇拿就決定自己即係知衰，就自動辭職。辭咗職之後咧，就接任嘅咧都好奇嚟嘅。Sanino 呢個咧就係意甲教練嚟嘅，咁啊啱啱11月其實就喺基爾和啊被炒嘅，教過巴拉莫啊，教過好多隊啲意甲嘅中型球隊。咁啊今次就。轉戰呢個英倫，咁啊，但係唔係教英超，係教翻呢個英冠， 英 冠，咁啊，真係冇佢苦啊！嚇，即係成，即係點想點咧？即係成隊係意大利球員嚟嘅，真係唉拗撚曬頭，直情係將隊意甲，將隊烏甸尼斯嘅 B 隊咧就搬撚咗去呢個英冠嗰度，咁所以可想而知咧，就即係。其實佢係咪想測試下兩地嘅即係水平啊？即係我真係唔想。 唔係意大利，即係個歐戰而家係得三個位啊嘛，同英超嗰邊可能搶下勁咁樣咯。 哦， 咁但係佢又未去到英超咁啊，打英冠度再吹住英超。 真係好奇咧。咁啊，蘇拿咧話俾你聽，係真係啊引咎辭職啊，亦話係 受到壓力 陰謀咧？ 教熱刺唔通？ 教西布朗啊嘛，可能啊，仲冇留咗去西布朗喎、啊，蘇拿呢啲啱教喎，即係啊，咁啊之前都用過迪馬提奧，咁所以我諗啊，即係都又係有啲意大利 feel 啊，所以我覺得我推斷咧就啊呢個有啲可能嘅，咁所以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即係蘇拿嗰個去向啦。 大家有呢、這個揾到啲位或者外國網站咧，就聽阿傑傑大師講。 傑大師邊個？ 咪你咯。 哦 ，OK， 唔好，我唔做大師嘅大佬，大佬你做大師好撚勇武嘅，真係唔搞。咁啊，仲有咧就多謝阿春青軒咧就 post 咗阿蘇七嗰幅靚相啊，哇新鮮滾熱辣，即係畫隻龜落去，咁就20萬磅一個禮拜啦， 係、哦、一個禮拜 20萬磅， 哇，超過謝拉特， 喂值得啦，17球喎、啊，你真係啊，你啲人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嚟草蛋嘅， 哇喎，屌你， 廿皮真係利記俾得起啊，係咪先？頂得到嘅，咁啊，仲有咩啊？屌大威，啊仲有啦，係 葡萄啊，真啊，屌！ 系咪梗系啦？葡萄咧，云加仑都轮到我哋啦。咁仲有就 你俾唔俾钱？ 系啊，咁啊，再讲翻就再读多个啦。Ben Robin 啊，咁佢话我嗱，唔知同边个讲噶吓。咁啊，读咗先吓。佢话希望大家就多多支持广州恒大，孔卡代表恒大第108场，穆里奇啊赌窝，恒大会唔会扶世咩啊咩啊？佢咩扶世哨玩到檸檬咁啊？咩猛將秦星會唔會落場殺人咧？廣州隊砌佢老尾過老尾 ，OK， 讲紧边场波？ 恒大啊嘛。 我应承你啊 ，Ben Robin， 我会揀呢场波啊，等等等，因为呢场波系季军战队 明利路，系啦。咁啊，听晚咧就有场双料娱乐嘅吓，咁咧就世界球会杯先打头场咧就系呢个恒大对明利路啦。咁啊，跟住咧就呢个冠军战咧就系拜仁慕尼黑对呢个瑞亚。Casablanca， OK， 咁啊爆咗個大冷門啦， 大冷門啊！ 呢個其實唔係大冷門嚟，我覺得真係都係強國一手造成嘅。打完列貝利，梗係要打呢、這個嚇、啊、細哨啦。咁啊，所以細哨就即係冇辦法啦。即係中國崛起，咁都要陪你俾面你一次，都要輸埋嗰場波去，咁啊掟咗落嚟第三同你踢啦。咁啊，就還撚曬你啲人心願啦！咁阿 Ben Robin， 你唔好咁撚過分喎、啊，仲要我哋支持人大啫，大佬做人唔可以做咁盡噶。 唔係，我真係唔會支持恒大。唔係喎，你問我 逼我哋啊，大佬。 唔係你問， 唔使逼啊，我係一定會揀呢場，我會揀明地佬。 唔係我嗱，真係我講真嘅，冇辦法嘅，即係我就冇可能支持。即係你大家都知我啦，即係我睇親中國啲體育係咪先？梗係捧對家嘅。睇跳水都係咁樣樣噶啦，何況睇足球係咪先冇我？ 唔係你問我 唔出啊，對唔住啊 ，Ben Robin 真係。 你問我咁講嘅係第一我真係唔會支持恒大 ，OK？ 先係咁講，喂，香港人係完全冇嗰種代，即係喺香港呢笪地方玩一隊波嘅感覺噶啦 ，OK？ 因為我哋根本就知道其實我哋嗰啲足球係點樣嘅，呢、這個唔需要再講。第二樣嘢嘅，其實你了解恒大嗰隊波，你就知道嘅係，喂，你成隊波。你靠前面嗰三件 ，OK， 你其他嘅你真係一撇 care 咁樣嘅，咁你點可以當咗嗰對波，即係自己嗰對波 喎？你得罪咗啲客仔喎、 啊？唔係，我明 白 Ben Robin 係香港人嚟喎。 唔係，我明白，即係 OK， 你話廣州人我都覺得有啲可以原諒，就係、是、話 OK 嗰對波。 哇！哇！ 唔係，我真係幫你鬥鬥。 以上對白不代表本 節目。我真係幫你鬥鬥。廣州球迷，我覺得係過咗一個好精彩嘅球季嘅。唔係咯，恒大。买嗱恒大讲真打六啊几场，喂真系都唔少嘢嘅 ，OK？ 咁你但我觉得开心嘅，咁啊广州球迷，唔系我想同阿 Ben Robin 讲，我唔系广州球迷嚟嘅， 唔系但系翻翻转头， 值得我开心嘅，我仍然都系好 enjoy， 希望睇到即系恒大输咁，但系其实讲真呢场波冇意思噶，你就算输埋俾明利路，即系佢都，但我都系，但系其实。我哋好多主持都講俾你聽㗎啦，入隊打個世界球會杯贏咗啦，大佬你點踢都係贏咗㗎，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唔好打交就得㗎啦，唔好打交咁你影衰，即係影衰國家咁就搞掂啦，仲想點啫？咁即係我覺得打落去咁樣影衰係咁啦，咁你仲要咁好彩？啊！細哨都陪你踢埋啦，呢鑊嘢真係冇乜可能嘅，都 講中要做啦， 還曬你心願啦。咁我淨係想講一句，再講句，你唔好逼我要支持人大咁撚過分咯，真係好盡㗎啦，大佬。 唔係，但係個背後嘅意義係話，其實你係冇一樣嘅條件或者 support 去值得去支持㗎嘛。個原因係根本其實 OK， 你話廣州人咁計， 經歷唔同嘅，咁啊，即係我相信啊 Ben Robin 真係都會上去睇波啦。咁我只係咁講，即係咁佢或者即係咁你唔可以咁講嘅，即係喺世界上有好多球會，唔係淨係嗰個地區嘅。我都舉過好多例子啦，譬如多蒙特咪演係咯。多蒙特有好多球迷係住喺法內堡啊，住喺附近周邊嘅大佬，咁所以呢個唔可以即係非黑即白嘅，咁但係總之我都係嗰句啦，我同阿迪就唔係廣州球迷咯，咁但係廣州球迷絕對係即係過咗一個好開心嘅球季嘅，打到咁樣你仲想點啊？ 係咁，或者你俾翻，或者佢都表達咗俾你睇㗎啦，即係阿 Ben Robin 已經喺佢其中一條 thread 裏邊咧，係話一起身有個震驚嘅消息。孔卡對細哨，仲有穆里奇倒戈，咁佢呢裏邊咧已經講咗，冇錯，或者咁講、我已經變成一個真正嘅廣州球迷啊！ 係啦，我都回應咗佢啊，所以我起身仲撚震驚啦，竟然仲有第三名踢我，屌你老尾，乜撚嘢賽事嚟㗎呢啲？嗱，我唔係屌人大啊！我屌啊！就係嗰個國際足組嘅，咁撚煩交嘅賽事踢小場得唔得？邊撚度有人睇噶？除咗廣州人大之外，喂，除咗廣州人之外，真係屌你老味，真係邊有人睇？咁唔係嘅，咁 拜仁咯。 其實可以分享下上個禮拜嗰場嘅，屌你老味大佬，廣州大佬啊，真係好多人啊，舉咗十幾個理由啊，去支持自己凌晨三點半起身睇恒大嘅。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咁咯，即係仍然冇嗰種culture，因為全中國都係咁樣起身睇喎。 咁但係如果我係廣州恒大球迷，我咪屌鳩你咯，關撚事啊，撈鬆，關撚係咪先？屌你老母，我隊波爭冠軍關撚事啊？應該有呢，如果有呢，但係冇呢種聲音咯，即係我成日都話，咁全中國咪喺度三點半起身係咁對住電視，啊，係咁打飛機啊，啊，係咁射係咁射， 佢波衫，佢波衫咪受咗中國國旗落去啊嘛，係 啊， 佢係代表中國啊嘛。 我屌你，我而家國家屌撚埋啊，關你撚事啊？而家屌你老母，我哋廣州球隊去攞冠軍爭關撚事啊？屌你老母，陀衰家就係受最撚衰，受撚咗你嗰個國旗內。 阿的總啊，打電話， 贏撚埋拜仁啦！屌你老母，真係 青山走咗個走咗個病， 係咪先？不過咁，你有呢種態度啊，廣州球迷。 搞翻少，搞翻清楚少少先，幫師兄澄清翻。佢話： 喂，我未交功課嘅喎。 我知佢話，即係師兄就師兄有樣嘢要講嘅。佢話請代佢更正，就係孔卡咧係踢完世冠斯尼隊嘅。 我記得係啦，阿師兄係 make 咗。small mistake 嘅，佢以為孔卡打完，梗唔係啦。大佬孔卡係打足埋，聽晚嗰場再打埋，即係 季軍戰 三場波踢曬嘅。咁、嗯、啊、但係上一場其實對拜仁邊撚到有得打㗎？咁其實即係中國球迷就好撚即係收曬貨㗎啦。大佬頂四十分鐘啊，零比零。 唔係佢哋打咗下飛機嘅。 所謂我要講，所謂頂咗四十分鐘係啦。 唔係佢哋咧，其實穆里奇下半場咧係有個機會。 下半場有個機會。 係啦，佢嗰下都打咗好耐飛機㗎。 哇！直情再射啊！因為佢走得快過列貝里啊嘛，哇，好撚快咁，咁又打一次飛機啦。咁啊，即係咁唔錯啊，成場波係打幾次㗎啦都，即係頭四十分鐘起碼出咗兩次嘢。咁啊，係啊，喂大佬，打一球彈柱，球彈尾喎，幾撚犀利啊！咁然之後梗係打咗四十分鐘先俾拜仁開紀錄喎。咁我記得何輝啊，佢哋咪講咗波講緊波，哇，好撚勁啊！屌你老尾，呢場波真係交撚曬貨啊！ 中國第一射， 手哇大佬手攆到即係完美啊！ 喂，你冇打過問下佢點解咁講得出嘅？ 唔係，其實聽得出何輝都好撚辛苦噶。 唔係嗰個波，其實你真係咁講咧，如果大家有睇啲精華，有睇嗰場波咧，其實第一個波咧個龍門係好有責任嘅。 嗰、那個 真 係 落得好乸曳啊！ 介紹下啦，嗰、那個龍門咧就叫做真誠 ，OK 嚇、啊。 荔枝啊， 系啊，真诚荔枝本，嗰个龙门啊，真系屎捻到不堪噶。 我点解记得呢球波咧？ 迪里系同佢比咧？迪里系同佢比？ 唔系，主要系 真 系你要留意咧，就系输完第一球波同第二球波咧，佢起身第一个动作咧系做咩咧？就系、是。掘撚住啲後防，跟住屌鳩啲中場，做乜撚嘢？你哋唔撚翻嚟啊？做乜嘢嗰啲咯？即係我當然聽唔到佢講咩啊！但係你見到佢一趌起身，第一時間就係周圍掘，周圍。 唔係第二球就成隊波都不集中㗎啦，因為隔得好近㗎，即係係真係好 focus 去守嘅咁啊。咁然之後跟住就但頂唔到第一球，就第二球就靴埋啦。咁啊，跟住就下半場我已經瞓覺啦。唉，冇撚搞我啦。咁啊，然之後跟住即係起身咪睇翻，但係避唔到喎。我話俾你聽，星期三嗰日咧，我全日喺大陸啦，你避唔到噶。我諗住晏晝嗰時開電視，又係恒大對拜仁。跟住隔三個鐘頭後，又恒大對拜仁。夜晚十點鐘，又恒大對拜仁。系冇撚得避啊，咁所以都系要睇撚埋個下半場啦。咁啊，波皮都掂唔到啊，咁其實冇咩功課交啊，師兄真係真係幫唔到你大佬，真係成場波咁啊，唯一句就係波皮都掂唔到咯。咁你拜仁其實十三球，我覺得佢執多咗噶啦，即係第三球即係已經都唔係好想入噶啦，即係其實 唔係 成場波猜嚟猜去，總之盡快快啲吹雞完場。 唔係啊，咁樣講，其實又下半場亦都係啦，我唔記得撞柱撞眉都係有兩次噶嘛，拜仁，即係你話執三球調翻轉係執少咗，唔係執多咗。 唔係，我覺得你唔可以喂大佬18年前你又強搶我哋膠州灣。18年後，你要俾翻少少尊嚴我哋隊波啊！話曬中國人嚟噶嘛？ 哇！你 嗰隊波唔係你要諗清楚，嗰隊波係拜仁嚟噶嘛？隊波係德國，但個教練係哥迪奧拿啊嘛！哥迪奧拿要令到拜仁攞七冠噶嘛？ 嗰隊波係慕尼克嘅，都係唔撚關德國事嘅。係 咯， 即係咁講。 唔係咁，我呢個咧就你頭先講樣嘢咧就賽後咧，其中一個拜仁嘅球員啊，卻奧斯咧就接受訪問咧，佢講句説話咧，可能好傷啊！ 好傷。 啊！呢、這個 好傷害強國球迷嘅感情。 呢條友唔使嚟大陸啊！ 真係唔可以嚟啊！因為 黑名單啊！ 佢咧 收咗佢護照。 其中一條問題就係問啊，你覺得咧恒大咧，即係呢隊對手咧，有冇機會喺德甲立足？係 咯。 咁跟住咧，佢老師就好直啊。 冇。 我個人認為咧，佢好難以喺德甲生存。 喂！屌你老乜撚乜撚嘢水平啊！你一辣里皮都話可以喺意甲嚇立足，啊艾力神又話可以喺英屬處女群島英超級聯賽立足，你老乜你話我對方唔可以喺德國立足？你真係傷害咗中國人感情啫， 可能佢覺得 收佢個護照啦，肯定要。 可能佢覺得咧，你哋未學好呢個德文，所以咧就唔好嚟啦，你就生存唔到咯。可能咁樣。 我覺得都係後生仔，始終係後生仔，都係直啲，都係直啲， 欠咗少少老年，即係唔識出嚟。 搭你上嚟應該係要修飾 處世啊，待人接物係啦，呢啲嘢真係 比較艱苦啲。 即係細路仔就係細路仔，咁咪怪佢啦。即係唔係細路仔唔識世界，唔好怪佢，唔好怪。 周圍有話你未識德文咯，識咗德文咪生存到咯。係 啊，冇錯。咁呢場波其實嗱，仲有一個看點可以講下嘅，有支噴有支嘢噴下噴下喎，但 係咩嚟㗎？ 唔知咧 咩嚟㗎？ 啊，球證咧，哦，我真係好撚好笑啊！即係嗱，呢日白禮達嘅創舉嚟㗎，而家 confirm 咗啊，世界盃係會用㗎嚇 球位， 但係而家我啊覺得係咪個球證都肯用 噴落個地度啊？ 而家你出嚟做球證著好多衫褲啊，你仲要袋住支好似慕屎咁嘅 spray 喎，啊一支噴嘅喎，有支 spray 咁樣噴咩咧？ 噴咩啊？ 呢個其實唔係第一場喺呢度用嘅，喺一啲南美嘅賽事或者早呢一兩年咧，喺個 U17 啊或者 U20 咧都用過，咁但係因為 U17、U20 就比較少人睇啦。 V 擊嗰陣時咪用。 冇錯，呢個叫 vanishing spray， 咁咧就係咧當有罰球嘅時候咧，就唔使再咩即係排十碼。咁就你以往就會見到啲球證咧，就會哇成日擁嗰啲球員啊，喂搏懵下你，屌你有咩唔夠十碼咁啊，再唔咩咧就俾個牌你啊，而家唔使啊，行埋你前面揾支噴漆咧噴落地下度噴條白線啊！即係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white line 咁樣個白色嘅嗰支嘢， 唔係我攞得意喎，我見過， 係啊， 咁嗰啲嘢咧，其實我覺得係好似粉狀咁嘅嘢咯。 唔係，佢好快散㗎，係 啊， 因為嗰晚咧，我後屘咧我就睇咗，唔係嗰晚啦，就後屘試下嘛，我睇咗 Sports Channel 嘅，即係德國嗰邊啦，咁佢就因為佢係現場直播，咁然之後場波完咗咧，賽後咧，佢又再兩個主播主持人咧就攞嗰支嘢點玩嘅啫，你又噴落我身度，我又噴落你嘅身度，佢話嗱唔拍㗎，唔拍㗎。隔一陣我哋就散㗎啦，佢睇住佢散㗎，即係嗰支 spray 即係氧化咁樣散 啊，氧化，即係唔知點慢慢就散咗㗎。咁咧就，但係就後屘就捉埋碧根巴華嚟啦，即係訪問佢，咪對呢支咁嘅啊無端端找支嘢噴下噴下，咁有冇即係有咩睇法啦？咁佢又好壓力，咁佢咁講嘅，佢話可都可以諗下嘅，不過你要睇個罰球擺喺邊度咯，即係你話如果個罰球係對正龍門嘅一腳波。啊！斯朗拿度嗰啲，喂射程範圍，咁你噴都無可厚非嘅，大家咪公公真真噴咗佢咯。但係你而家唔係喎，個球正成場波咧，大佬個罰球喺進攻路線左手邊或者進攻路線右邊，你又噴一大扎，喂好撚嘥時間喎、啊，大佬。因為你見到球正咧係噴兩嘢㗎，一球罰球噴兩嘢，佢想點咧？會噴你開罰球嗰度有，嗱你要唔好擁住個波嚇， 人牆咯。 係啦，個波又要 please。Please put behind the white line。OK， 然之後到人場咧，又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white line。佢噴兩次啊，咁你一球波可能搞成十幾二十秒啊，即係起碼最少十幾二十秒。咁你呢個其實就係咪有少多此一舉咯？ 其實會唔會為咗世界盃係專嚟噴白雲伊文嘅？到巴西 唔係唔知，即係大家可以諗下嗰啲嘢，除咗噴地咁，仲有啲咩？仲有咩作用？ 定係嗰支係胡椒噴霧咧？屌你行得嚟 啊！係啊，冇錯，即係見到一啲好似～写文练咁捻曳嘅球员咧，咪喷够 佢 咯，都有得喎。咁所以呢、這个即系呢次系几得意嘅。咁啊，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睇下，咪睇下听晚嘅决赛咁啊，继续会用嘅嗰支嘢。咁但系球证代住佢走嚟走去咧，几唔方便。 好大碌嘢咯， 好大碌嘢噶，大佬真系唔系讲笑。 佢跑嗰阵时候咧，动咯、啊， 你 话 咧、 啊啊， 你揾罐可乐袋下喺个 其实 咧， 佢可以考虑咧，好似差佬咁样咧，压喺条腰嗰度咁样咧，咁样就好啲。 系啦， 即系型啲啦，咁样好铿锵咁样系咪？ 系咯。 揾啲香港死差佬學下咯，跟佢哋嚇。咁啊，差啊呢個講完咯。咁啊，今個禮拜仲有咩大波？ 哇！意甲飛去意甲咯， 飛去意大利啊！一定冇時間都要講呢場。聖西路就 米蘭打比， 米蘭打比。咁啊，呢場波咧就國米主場 對 AC， 其實冇分別啦。 先講一樣嘢咧，就係都有分別啊。嗱，呢場波就真係有分別啦。嗰個因為上一場對國米對拿波里咧，有少少球迷騷動啦。咁跟住之後，因為呢場波就國米主場啦，當佢係國米主場噶嘛。咁咧就意大足總就又罰啦，就兩今場波兩邊所謂叫做就係好出名嗰個喺聖西路嘅兩邊，即係龍門後邊嗰邊叫 Curven Lot 啊。OK， 如果喺聖西路就叫 Curven Lot 啦。咁咧就全部唔俾賽人。OK， 咁所以呢個都其實幾受影響啊，因為國米嘅球迷又會少咗，同埋嗱，即係呢個又可以講下啦。嗱，呢個譬如卡妹又聽緊，又可以教下卡妹啦。即係譬如你話一場波咧，如果你係主場咧，點解主場威力好強咧？龍門背後嗰橛咧就好撚堅臭嘅，即係歐洲其實好多球會咧就好注重後邊嗰度。譬如話點解會同阿卡妹講咧？因為多蒙特就係其中一個好好例子嚟嘅。多蒙特後邊嗰埲咧。嗱，多蒙特個球場咧就裝八萬人噶嘛，兩邊咧其實就係坐位嚟噶嘛，但係咧龍門兩邊，即係兩邊龍門嘅背後咧就全部係企位嚟噶嘛，咁啊有躲噶大佬，多蒙特嗰個後邊嗰橛咧就叫 yellow wall 嘅，你如果譬如球妹成個禮拜睇就知道啦，即係嗰邊咧，哇嗰啲人咧跳下跳下咧，好似嗰埲牆就係冧嘅撚樣，好啦，同埋咧放親嗰啲煙花鞭炮啊，全部就喺曬 yellow wall 嗰度放出嚟噶。咁所以咧就即係好多歐洲嘅球場咧，喺龍門背後嗰邊咧就好犀利嘅。國米係其中一個，聖西路嘅 Curven Lot 又係好出名。但係咧調翻轉，如果 Steven 嗰間咧，如果你去 Emirates 睇咧，就好撚得意。呢、這個就唔淨止阿仙奴嘅，但係就好多。英格蘭就好唔同嘅，英格蘭咧就好多時就會將作客球隊嗰啲球迷咧就會擺佢喺龍門後邊嘅。 冇錯。 但係如果你歐好得意嘅，歐洲就唔會嘅，歐洲就會擺你喺四個corner。咁但係英格蘭咧就唔知係咪球迷會多啲啊之如此類啦。 氣氛咯，我諗係最緊要營造客隊就係佢通常係。可能當兩邊咧，即係各自主隊客隊咧，即係你當個氣氛可能會熱烈啲咁樣咯。 係啊，我有一次就係去睇葉士域次，即係聯賽杯對阿仙奴咧。 你講我第三次啦。 係啊，咁嗰場你就嗰陣就見到好得意咯，即係每一次阿仙奴一入波咧，咁因為阿仙奴會坐曬兩邊嘛，咁佢會夾住葉士域自己球迷喺龍門後邊嗰邊咧，就每一次一入完波咧。哇！抽水抽到佢乾啦，簡直係乾曬，抽到翻條小字嗰啲人，係兩邊一齊抽，好撚殘酷嘅話俾你聽。你去如果係下殺隊去過，知道你嗰啲真係碎料嚟嘅，真係即係 Everest 俾嗰啲真係嚇死你真係。 你呢啲係咪呢句係咪抽水？ 唔係，即係講真㗎。 抽曬 唔係我專登， 佢已經係抽水於無形㗎啦。 唔係我已經專登唔出聲㗎啦，係啦，費事啊嘛。 你哋嗲你只聽。 煩交啦， 係咯，自己講俾你聽。聽即係話煩交，真係麻煩，真係。 而家煩交係佢啦。 O K， 講翻場波啦。係 啊， 係國米對 A C 有咩講？有咩講？ 整曬。 唔係咩講？第一樣嘢就係近況，兩隊都係奇差咯。兩隊都係近六場波就 A C 啊贏嗰場，國米應該贏過兩場嘅啫，好少少。係。咁啊，跟住就上一場就2-4輸俾拿波里啦。咁啊，輸都不特止啊！其實仲有咧，就係艾華里斯就會停賽啦，七十幾分鐘，就趕咗出場啦。其實呢個可能對 AC 係今場波係幾有影響嘅，因為你如果前面冇咗艾華里斯咧，就條中場其實係幾難擺人的。 今屆嘅艾華里斯喺 最好係佢 非常用啊， 攞 Man of the Match 攞4-5次咗緊啦，如果冇記錯。 佢係咁，即係呢個球員係早年領前咧，阿仙奴都想買嘅。 但 係 上屆當佢覺得佢冇乜料到。係 啊，上屆咪仲係崩仔啊？定係啊唔係前？ 唔 係上屆係嗰個係嗰、那個領隊。 死啦！突然間唔記得咗。係 啊，嗰、那個開頭嗰個領隊打3-5，都係打3-5嗰個，係唔識用佢嘅。係 啊， 所以咧佢完全睇唔到佢有料到啊。咁但係今屆咧就馬天維嚟咗之後咧，

好多隊都候住啦。 一月份又係咁傳呢啲㗎啦。 雖然咧佢自己就已經走出嚟講咗㗎啦，我一月份一定唔走啦，因為佢仍然希望入選德國國家隊嘅，因為你大家知路維嗰籠嘢啦，其實佢嗰 23 個球員裏面咧，其實我諗已經有20個或者18個球員其實已經揀定咗㗎啦。咁所以德士達就希望係留喺斯洛克咧，係爭取最後機會嘅。咁變咗咧，斯洛克呢個禮拜或者叫呢兩個禮拜啦，最多新聞就係關於呢兩一個領隊一個球員。咁但係對費拉堡咧，今個禮拜我就覺得 對紐倫堡。 纽伦堡 ，sorry， 对纽伦堡咧就 好嘢啊，纽伦堡吓， 有啲暗涌， 有暗涌 ，last 一 round 破柱系咪？ 有啲暗涌咧，我系觉得 16轮赛事未赢过啊，纽伦堡咁啊，而家排尾二，咁啊和十场波嘅，咁啊暗涌可能和波有啲机会嘅，咁啊赢就。從一而終，我諗佢都係 揭揭完 冬 翻嚟 先贏。 我係擔心佢再贏唔到，係因為 唔係佢好頑強啊。其實真係唔知完全係解釋唔到啊。紐倫堡 就其實呢個 係啊，又好奇怪 啊，大佬佢爭啲爭啲， 硬 係爭啲，硬 係爭啲嘅，場場都係硬係爭啲。咁總之就爭咗成十場波，咁啊十場都係和嘅，咁啊輸就輸六場嘅啫。咁所以就都好頑強呢隊波。咁啊 Dressler 其實啱嘅，即係個邊緣嘅德國國家隊球員啦，呢、這個係有可能會入到去最後21個嘅， 冇錯啊， 唔係冇機會嘅佢。 冇錯，因為一啲新聞講係即係其實係，譬如佢打個位係左右兩邊都 佢有兩個位打啊嘛， 係啊， 就左邊同埋 中間啦、 啊。 咁、啊、但係左邊就競爭大， 但左邊就差。如果佢打佢兩個位係打中間同右邊咧，咁佢就競爭少啲。 因為右邊 左邊太多人， 喺右邊其實唔算太多嘅德國隊。 普魯斯基啦、舒卓尼啦，哇大！炸 甚至系 仲有一个嘅，但系谂唔起。 卡卡嗰个新爱人啊， 卡卡新爱人系边个啊？ 廖斯， 哦，嗰、那个旧噶啦，莱斯嗰个旧噶嗰个。 廖莱斯都可以打左边噶嘛， okay. 所以其实左边个竞争真系超大嘅。 冇错， 系啊，咁所以咁你打中间就已经有托马斯梅纳或者系哥舍 少啲竞争嘅。 系啦，咁所以就佢系要。想係憑表現，希望入到入選咯。 係 咁啊。 OK， 咁啊，斯洛克就排到第六位嘅，即係其實聯賽成績就麻麻地嘅近況。咁啊，但係因為即係大家有個錯覺啦，因為佢歐聯就打唔錯嘅。咁 出到線嘛？ 出到線啦，嚇、啊！咁所以就睇下會唔會有個歐聯嗰個氣勢啦。咁啊，大致上係咁啦，登住先啦，我哋不如好唔好啊？即係有啲保利嗰啲先嗰啲先啦。咁啊，其實就。先提一提咧，就是、我哋個等今個禮拜開始就有個新測喎，係 啦， 有新測即係複雜到咧，我咧真係唔識，我唔識點樣解釋嗰啲分點樣嚟啦。 嗯， 總之而家就大家都有啲有幾百分嘅，咁啊又有零頭，唔止零頭喎，譬如咦我唔差喎，我正數喎，我有98分喎， 好勁啊！ 哇，但係帶頭嗰個的總啊555分，咁、暫時我啊唔識講啦，即係 唔係計賠率嘅 ，Cherry。头讲咗，咁啊，佢因为计咗赔率嘅关系，咁所以就系、是、即系你当都系100为底啦 ，OK， 咁计咗赔率嘅关系之后，所以赢输加咗上去成为一个总分。 Okay. 其实就听众啊，唔使太过在意紧点样计嘅、总之阿何小豆识计就得噶啦。咁仲有就即系我哋知道咧，我哋参与嗰啲啊要记得咯。 嗯、 就系话系咪话有个黄有个咩 黄牌嘛？ 嗰、那个其实系叫 Trump 卡、啊、即系足球节目就唔好叫嗰做黄牌，人哋以为 yellow 又话好捻复杂，又话唔知打晒。 我净系知道有个 Trump 卡咯，即系个 Trump 卡拎出嚟就点啊？ 多賺 贏撚咗嗰個就可以殺人咁就係㗎啦，咪過嚟。 唔係，如果計落去嘅話咧，如果有嗰張 Trump 卡嘅話咧，就分數咧就會 double 300分，再成個賠率。 OK， 係啦，成 triple 好。 好、okay, ， 即係如果有信心就可以出 Trump 卡。 係啦， 每個禮拜出一次都得。 但輸咗就要扣300分，係應該係。 每個禮拜出一次得。 應該係啊，係啊，係啊。 咁、哦、樣，咁、好啦，咁就開始噔噔嘅咯。 係啦， 咁你我讀先啦。 噔噔啊！ 係啊， 邊個先啊？我讀咗。 冇嚟嘅主持先。 好，先講慈山先，遲啲瞓。多蒙特對哈佛柏林，多蒙特主勝。漢堡對免恩斯，漢堡主勝。跟住國際米蘭對 AC 米蘭，讓球主客和，客勝。OK。哇！即系 AC 赢入多一粒啊！ 系啊，和波都系 AC 赢， 让球主客和客胜，和波都系 AC 赢。哦 ，OK， 系啦。咁啊，然之后就跟住慈山讲埋啦，因为下星期咧 就啲意甲、西甲、德甲、揭冬，所以等等等等就計數嗰、那個嗰 part 就會暫停嘅。O K， 計數嗰 part， 我發覺根本就係俾阿佢同阿何小豆操控住我啲嘢。係啊，贏嗰時候唔撚計啊，輸嗰時咧你又同我計。 我照俾英超嘅都係繼續。好，跟住仲有Cheap Lab， OK， 廣州恒大對明利路客勝，利物浦對卡迪夫夫城。半場主勝， 唔係廣州對明，唔係恒大對明利路，邊度係 客勝 啊？ 廣州恒大係主，明利路係客，所以就明利路贏。OK， 分身啦，呢今個禮拜呢場，分身買恒大輸， 利物浦對卡迪夫 ，OK， 半場主勝利物浦，跟住慕信加柏對和夫斯堡入球大，修咸頓對熱刺和四場 ，OK， 師兄就維拉利爾主勝皇馬大讓 3.5 球。啊，華倫 皇馬就會對 華倫嘅，仲要作客嘅係啦。 O、 okay、K， 阿仙奴就主勝係啦。 嚇、嗯， 西班牙杯咧就都係抽咗華倫對皇馬嘅，咁啊今個禮拜亦都係華倫對皇馬啦。O、okay、K， 獨漏咗卡卡喎你，卡卡咧就係、是。何芬咸大一定要大家要留意，一定要 留個禮拜， 一定要留意住阿卡姐啲啲啲。 唔係佢個禮拜都係何芬咸大喎，屌！ 入面兩三個禮拜冇講啦。 O K， 係啦，哇！睇群情咁樣， 哇！佢對布倫瑞克喎，不如你點可以咁樣對你對你嗰隊愛隊啊？真 係。跟住啊，費納堡就主勝啊，對漢諾威，同埋 慕信 加柏對和夫斯堡咧係大嘅。 嗯， 我想你再讀，但第二場係咩話？ 弗赖堡对汉诺威主胜，弗赖堡赢。 唔系弗赖堡唔系对汉诺，啊系啱，系弗赖堡对住汉诺威 ，sorry， 睇错， 对住。 O K O K， 老眼昏花。 系 O K O K， 咁啊，仲有 E V， 啊系啊，仲 有 E V 就系、 是、E V 啊， 英冠啊，昆士柏流浪对李斯特城主胜，保顿对查尔顿主胜，列斯对班士利主胜，法甲尼斯对伊维恩主胜。 O K， 得。咁啊，到下晒未啊？ 我啦，咁样就 好啊。 史云斯对爱华顿，咁样就要爱华顿赢啦。跟住利记对卡迪夫城，咁啊利记赢大嘅。跟住就系第三个就系阿记对车仔，我要车仔赢细。 应该啦， 梗系啦，梗系支持自己爱队啦。跟住咧就华伦西亚对皇马，要皇马赢，系咁多。 OK， 得。仲有边个？ 今日咧，今日冇啊。 昆士柏流浪对李斯特城，昆士柏流浪主胜。新特兰对诺域治，新特兰主胜。史云斯对爱华顿，爱华顿主客胜。水晶宫对纽卡素和。 O K。 你有几多场啫？ 四场。 哦，四场。 Steven 咧？ 咩啊？唔系大家又笑咩咧？点解要笑？ 唔系一阵我讲我笑嘅原 因。其实我有谂过都拣新特兰嘅， 系 结果我决定放弃啦，避一避。同埋咧，因为 我发觉大家喺度做噔噔噔噔咧，大家都系想自己做灯嘅。 梗唔係咯，黐線嘅！我陣解釋笑俾你睇啦。 咁又咧，阿何小豆而家玩賠率咧，又都玩到咁複雜咧，咁我就玩啲近揾啲穩陣啲啦。 係係。 咁啊，利物浦就讓球主勝。 嗯。 我要咩啊？沖卡，沖卡添。 沖埋佢卡啦，都要。 沖埋佢。 好。O K。 喂，咁我利物浦對 喂，點啊？你休息唔聽啊？你又參加， 系啊 ，OK， 好， 我系让球主胜啊，我让球主胜。咁另外就系意甲罗马对卡坦尼亚，都系让球主胜。头先提过啊，国米对呢个 AC， 我买大嘅。跟住就系恒大对呢个明尼路，我系要明尼路胜嘅。 只要你梗系参加摆喺明尼路啦， 系喎。我尊重阿 Ben Robert， 我话支持， 亦都唔好伤害中国人嘅感情。 冇错啦，所以我唔侵佢啦。 O K， 唔好侵佢啦。 专登都避开呢场。 好，我继续都系英超啊。点解邵京想邵京一咧？新特兰对诺域治，要翻新特兰啊，应该开挂追咗好多场啦，都系搏佢开 win， 唔侵。今个礼拜唔错，史云斯对爱华顿，和波，西布朗对侯城，西布朗赢，全部博反底，系啊， 哇，真系好捻型个捻样，好捻勇武， 你唔好理，而家系榜首。 O K， 系有555分啊嘛，知道啦，我今日今个礼拜 我追紧你噶，的总。 我今个礼拜两场， 我第二最近 都喺我输咗最惨嘅意大利嗰度咧，再重新起身吓。 你好似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话输咗俾佢算啦。 咁啊，上个礼拜我揀四场又系香晒两场意甲，咁啊今个礼拜就我都参加啦，屌你！嗱，我呢场参加不得了啦，维罗纳对拉素和波。Trump card 啊， 哇！ 系跟住头先讲咗啦 ，AC 赢国米，咁啊系两场够啦，屌两场都足够抛嚟你哋啦，屌系咪先？即系唔使多嘅，你个多就一定中嘅咩？黐线嘅你哋真系，系点啊？ 冇咯， 差唔多啦。咁啊 嗱， 最后读埋阿 Ben Robin 嗰个心情嘅回答先啦。咁佢话咧就杰斯，我就冇逼你。佢話咧就咁佢話我想問翻英超其他非英籍球員都係外援㗎啦，咁啊點計啊咁樣啊呢、這個唔好成日答你，下禮拜應承答你啊。咁仲有就係佢話我睇咗幾年啦，我真心喜歡呢個地方啊，可能真係會喺廣州結婚生仔，喂唔使玩咁大喎、啊，睇波睇到要結婚生仔，即係唔好為咗恒大而突然揀條廣州杯，呢廣州杯好惡緊㗎、啊、大佬。咁仲有咧就今年對恒大咧真係打晒飛機啊！哈，咁我好似漏咗只雷仔咁，咩好似屌咗只雷仔咁，翻唔到转头。哇，好啊！呢啲真系真球迷啊！ 喂，最后样嘢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就过咗圣诞噶啦，咁所以讲翻句圣诞快乐啦。 哦，系、啊，我哋讲圣诞快乐。 大佬，今日 我同你啦，因为我哋冇份做波桑噶嘛。 系啊， 系啊， 系啊，咁啊，系咁点啊？ 圣诞 快乐咯。 OK， 睇下仲有咩冇有补充？ 咪住阿何小豆俾个特别任务你，啱啱分钟俾咗一个好特别嘅 tips， 王维基对 CY 大，你睇点计咧呢个赔率 ？OK， 唔得，知道。 好啊，圣诞快乐啊！ 好啦，圣诞快乐。 好， 咁啊，下 个礼拜见。 二嘅 Hope Boy Song 啊，大家。 喂，等阵先，我有首歌要点点。 系 喎，系啊，有只歌要点。 系咩歌？讲嚟听下先。 即係而家錄音直播就聽唔到嘅，因為我要 download 翻出嚟先至俾到阿的眾 key 翻上去。 食藥無限好啊！ 咁唔係，咁樣咧呢輪咧就有好多有個 post 咁就要回應一下啦，咁我就唔想回應啦，咁就用首歌嚟到即係憑歌記憶咁樣回應翻佢啦，希望佢自己聽一下啦。 係喎， 即係臨尾咧要死性不改嘅，係、 啊、 要抽人水。 冇抽人水，係講緊自己嘅心情啫。 好 ，OK， 唔好講嗰個名啦，大家自己聽啦，好嘛 ？Christina Aguilera 嘅 Fighters。 Fighters，OK， 好啊，咁啊，下禮拜再 見， 下個禮拜就係， 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